为期一个月的2016北京跨年促销节近日落下帷幕。记者从商务委获悉，促销节期间带动北京全城消费超140亿元，不同业态的企业实现客流量同比增长最高达200%，销售额同比增长最高达411%。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连接新老两大机场，串起京津冀地区多条城际铁路的城际铁路联络线终于有了最新进展。近日，城际联络线一期工程进入了24环评阶段，站点等诸多信息也一同披露出来。记者获悉，该线将在今年率先开建四站，全长39.7公里，这一段也将重点服务保障新机场。春节即将来临，北京站客流量逐渐进入最高峰。为保障来往旅客的饮食安全，东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对北京站地区食品药品经营商户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检查重点是锁定快餐连锁企业及中小型餐馆、北京特产类食品、方便面等旅行速食食品、烟熏熟肉等制品。在2017年春节长假来临之际，北京旅游市场将迎来游客进京小高峰。自今年元旦后，市旅游委加大了对北京旅游市场的检查力度，近日对前门地区旅游市场秩序进行了检查，并进行了通报。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沾染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我也 说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谁赢谁做主， 一把金钱两个蛋，泡面的幸福，三句情四个吻，调味了干枯，有你负责下厨，我做那只懒猪，不要忘记我最爱 即未来两人去，泡面多幸福，十分滋味百般用心，料理出满足，快乐一带下肚，烦恼全被扫除，这也算是一种大保护。高兴起来我是你宠物， 饭店我是胸前的暴徒，一把金钱两个蛋，泡面多幸福，三句情话四个吻，调味了干枯，有你为我忙碌，我能安心被呵护，生活一直前进的征服。 一起未来两人去，泡面多幸福，十分滋味百般用心，料理出满足，搭配生活荤素，品尝世间笑无，只要你在泡面都幸福， 你的眷顾是我的归属，就让全世界都羡慕我们的相遇。

算不算太高？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前段时间我翻出了1998年春晚的视频，看到了那一年王菲与那英演唱的版本《相约1998》。那个时候的那英和王菲虽然装扮上稍微有一点不符合现代的审美，但是那一届春晚上的表演却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去搜视频，细心的人会发现王菲的名字后面括了一个香港两个字，想来和1997年的香港回归要给香港和大陆建立起更紧密的约定也是有关系的吧。在歌曲的百科中是这么说的，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1998年之间国家的变化对人民的影响，写的是人们的一种心情和人们内心对美好未来的渴望。而为了让歌曲的创作手法更加新颖，在节奏上更加丰富一些，萧白选择了采用8/12拍来创作这首歌曲。在春晚的舞台上，两束追光灯分别打向了两位梦幻般的女子，她们犹如从天而降，一位一袭白衣，一位淡淡的长裙。在空灵动感的音乐中，两个天籁之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深深的沉醉了。1998年的春晚节目单看起来十分的精彩，有范晓萱、谢晓东的《健康歌》，也有宋祖英的《好日子》，还有刘德华、张信哲等人演唱的《大中国》。这样的天南海北各行各业的一大家子，和现在春晚的套路虽然类似，但总觉得要亲切得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大了变得更加吝啬赞美了呢？王菲嗓音唯美而又纯净，那英高亢亮丽，伴着清新淡雅的曲风，让整首歌曲洋溢出温馨浪漫的气息，使人如沐春风细雨，倍感轻松惬意。 歌声有 他们对于和声的准确掌控和对歌中音乐情感的细腻把握，也征服了电视机前的无数聆听者。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在《相约1998》当中，他听到了春的声音，听到了久违的幸福感。 悄悄不一听那轻柔的呼吸，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春节要到了，春晚也要开始了。听到歌曲《相约1998》。

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北京地区铁路运输高峰如约而至，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发送超过500,000人次离京，这轮高峰将一直持续至腊月29。北京铁路局同时提醒，三大火车站互联网购票未取票旅客仍多达95万余人，建议当天取票乘车的旅客最少提前2小时到站。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只需扫一下老人随身携带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立刻获取老人的既往病史、用药史、过敏史等基本情况。全国老年健康急诊促进联盟与华林智能养老产业发展中心共建的华林上医全国老年急救平台在北京、天津、河北正式启动慰老服务。和往年一样，春节假期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含七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2017年1月27号除夕0点至2月2号初六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首个红楼专列在北京开通，当日由京港地铁和国家图书馆合作的 M 地铁图书馆地铁文化公益项目携手北京曹雪芹学会，在京港地铁4号线推出主题品红之道生活中的红楼梦的公益文化阅读推广活动。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 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现在走在大街上，看到的都是大包小包回家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回家过年正好，祝福这些为北京做出贡献的朋友们，祝福天下所有的家庭都幸福快乐，过好一年一次的春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过年正好。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时光的影子总在它流过的时候才察觉得到。小时候你总抱怨妈妈只会做那几道菜，都吃厌了。长大后离乡千里，儿时的逆烦却成为了时常想念的味道。此时你远在山川湖海，母亲却依旧在家里守着对你的爱。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也许母亲是你心里认为世界上厨艺最好的，春节再尝尝她的手艺吧。 的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陌生又熟悉。 此刻，唯你相伴。